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6月6号抵达万象，开始进行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是这一天结束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访问日程，离开河内的。